第九集，裂隙扩张。奥雷利亚并没有像他说的那样回到城堡。离开圣光大教堂后，他开始沿着街道向城门奔跑，脚步悄无声息，但异常迅捷。他全然不理路人向他投来惊讶的目光，任由那些目瞪口呆的凝视加剧他心中的怒火。他飞奔着穿过大门，冲向了前方树木繁茂的森林。他就这样一直不停地奔跑着，直到他发现了一条小溪，才停了下来，瘫倒在树荫下潮湿的泥土地上。他浑身冰凉，全身上下都湿透了，但他全然没有理会。事情远比他担心的更糟糕。图拉扬只不过是一个人类，为什么会令自己如此困扰呢？在他面前，图拉扬只是一个孩子，一个粗鲁吵闹的孩子。尽管他用这些词来形容图拉扬，但他自己心里非常清楚，这些字眼并不合适。虽然和自己比起来，图拉扬的确非常年轻，但在人类的眼中，他是一个善良、明智而敏锐的成熟男人。很久之前，他一度以为自己爱上了图拉扬。奥雷利亚大吼一声，一手握拳抵在心口，仿佛是要警告他不要变得软弱。他的手指触到了脖子上那条制作精美、镶有三颗宝石的银项链，这是他父母留给他的。这条项链连接着他的故乡，那里曾经优雅、美丽而又和谐，却饱受兽人的摧残。这里的树木和永歌森林里的完全不同。他想起那些美丽的、长着金黄色叶子的老树，大家曾经在他们的枝条上嬉戏，他和他的姐妹们，以及他紧紧闭上眼睛，低声念出一个名字。 绿拉斯， 丽拉斯，他最小的弟弟。他回想起了最后一次看到丽拉斯时的情景，在金黄色的树荫下，丽拉斯伴着风笛吹奏出的明快的曲调，欢笑着，舞动着，是那么的年轻快乐，充满活力。这位少年梦想成为一名游侠，就像他的姐姐们一样。这一刻，他看着弟弟快乐地活着的这一刻，永远地凝固在了奥雷利亚的记忆中。兽人杀死了利拉斯，夺走了他鲜活的生命，如同掐灭一道跳跃的火焰。兽人屠杀了许多人，包括他的亲人、堂姐妹、姨妈、叔叔、侄女，还有他的朋友们。奥雷利亚认识他们的时间比图拉扬的寿命还要长。奥雷利亚紧紧地握住那条项链，发誓兽人们会付出代价的，他们将承受温柔年轻的利拉斯所承受的一切，饱尝他的人民、他的城市、他的土地曾经遭受过的蹂躏。兽人尝到的痛苦将是他们带给奥雷利亚的千百倍。这种滋味肯定非常甜美，就像他曾经在杀戮后舔舐满手鲜血时的感觉。那次图拉扬几乎当场抓到他，现在他对自己说，图拉扬是阻止不了自己的。图拉扬不可能让自己心软下来，虽然之前有那么一次，图拉扬差点就做到了，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奥雷利亚风行者都会实施自己的复仇计划。外面大雨瓢泼，但马厩里依旧干燥。虽然尚有些氤氲的水雾，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马匹和皮革的气味。马匹们在起手套鞍时连连嘶鸣，不安地刨着铺着干草的鹅卵石地。这些都是受过训练的战马，但是有段时间没有参加战斗了。 他们和准备出发的达纳斯·托尔贝恩一样，看起来都很焦急。图拉扬让达纳斯挑选了暴风城一半的军队，他选择了骑兵，因为骑兵能快速跨越长远的距离，并能尽快休整，再次结成战阵。他们需要迅速行动，但也要避免马匹因为长途跋涉而精疲力竭。达纳斯怀疑他们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休整，之前和他并肩战斗的大多数人已经分散各地，根本没有时间召集所有的老兵回来，所以达纳斯的部下全都是新兵。达纳斯的马已经套好了缰绳，一切准备就绪。现在他在士兵中间来回巡视着，突然他发现了一个还没搞定马料的家伙。实际上这个名叫法罗尔的新兵蛋子还只是一个年轻的大男孩，他没有参加过第二次兽人战争。那场战争联盟损失惨重，为了补充遭受重创的队伍，达纳斯招募了很多新兵，他就是其中之一。 抓紧时间，我们可不是去郊游的。 遵命，长官，我们可不想错过战斗。 你以前没见过兽人是吗，法罗尔？ 我没有见过，长官，但是我很期待。 我并不期待。 您不想吗？但是为什么不呢，长官？我们会把兽人踩在脚下的，不是吗？我听说没剩下多少兽人了，他们躲在树林和山里，就像野兽一样。 如果你说的是那些在传送门关闭时被抛在后面的人，没错，但这些不是我们现在要对付的。法师们认为黑暗之门将会被重新打开。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我们即将面对的不是什么兽人残部，我们面对的是整个部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战斗部队。事实上，这支部队从来没被打败过。 但是我们之前赢得了战争，长官，我们征服了他们。 我们是做到了，但这只是因为他们发生了内讧，我们才有机会在海上击溃那部分叛逃者。与我们在黑石山战斗的只是真正部落的一部分，即便如此，战况依旧焦灼，我们赢得很侥幸。就我们所知，兽人的世界中可能仍有十多个氏族在等待再次穿越过来。没错，兄弟们，我们很可能正走向死亡。 长官，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 关于生存机会这件事，我不相信谎言。你们有权知道将要面临什么，我不希望让你们觉得这很容易。准备面对艰苦的战斗吧，保持敏锐，迎难而上，你才有可能活下来，这样你们才有资格自称洛萨之子。 周围的人都点了点头，现在他们更清醒了。虽然这些人不像他期望的那样经验丰富，但他们都是很棒的小伙子。达纳斯感到非常抱歉，如果传送门确实被重新打开的话，死亡是注定会到来的，但他们都发誓要捍卫联盟，即便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他只是不希望他们死得毫无价值。尽管时间很宝贵，但达纳斯还是花了一会儿功夫仔细端详他们，想要记住这些面孔，记住这些名字。他自己没有孩子，当他们服从于他的指挥时，他就是这些孩子的父亲。虽然他们都是洛萨的儿子，这个想法让他莞尔一笑。 上马，小伙子们！ 几分钟后，他们从暴风城的鹅卵石街道上疾驰而下，冲出了城门。在黑暗之门原来所在位置的上方，天空中泛着一道微光，这道光系很窄，大概有一个人那么宽，但是却有两人那么高。那道裂隙是黑暗之门唯一的残留，士兵们的任务就是监视它。威廉和兰德尔这两位年轻的士兵此时正目不转睛地盯着那道光以及光系下面陈旧的瓦砾堆。 听，你听到了吗？ 哎呀，你越来越神经质了，这只是风声，这里没有什么能挡住风的。 也许你是对的，我讨厌这件事儿。为什么要我们来看着这玩意儿呢？这不是应该由那些法师来干吗？ 不知道啊， 如果真有事情发生，那些法师会比我们更早知道的。至少这是一件挺轻松的工作，离我们换班只有一个小时了。 在那里，你听到了吗？ 听到什么？ 威廉拼命打手势让他不要说话，他们一动不动地坐了一阵，竖起耳朵听着。然后兰德尔听到了，那声音像低沉的呻吟，接着变成了高亢的笑声，仿佛大风横扫过广袤的平原。随后这声尖笑又钻入周围的山谷之中，冲撞回荡。他把目光转向那道裂缝，他喘息着，手中的盾牌和长矛几乎要脱手掉在地上。他看到那道裂隙在扩张。 吹响警报，威廉，快吹响警报！ 兰德尔疯狂地对威廉喊道，但是威廉已经吓呆了，只是紧盯着面前的景象。当威廉回过神来，手忙脚乱地要去发出警报时，那道裂隙再次闪烁起来，变得越来越明亮，各种色彩顺着它不断扩张的边缘溢了出来，它似乎裂开来了，像一张渴望着食物的贪婪的嘴，而阴影像巨浪一般从裂隙中翻腾而出，迅速蔓延。兰德尔眨了眨眼睛，他再也无法看到裂隙和它下面的碎石了，甚至连威廉也消失在了阴影之中。尽管他听到了威廉吹响了号角，向其他卫兵发出了警报。兰德尔四处乱转，试图穿透这突然降临的黑暗。他的长矛和盾牌做好了准备。有什么东西在那里吗？他紧张地倾听着。那是什么声音？砰的一声，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翻滚，或者掉下来了。接着，是另一个。